我定会义无反顾地跟着你走。来生，若你还记得我的样子，如果下辈子我们还能碰上，请轻轻地叫我一声亲爱的。在听到的那一刹那，我一定一定会热泪盈眶。爱在七夕，相约蒲然之情书七夕活动，由三和市总工会、共青团三和市委、三和市妇女联合会主办。这位网名叫看上去很美的听众，获得由三和市蒲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，请于9月10日前到三和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，电话715563030。感谢收听参与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经陆凯的介绍，紫面金刚贾徐良王顺和钱万里这才投靠了范继华。但是王顺这个人呢，心挺重，他老觉着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。虽然说范千岁把我们收下了，对我们挺好，但是我什么没干呢？挺大个子就在这吃闲饭吗？他跟钱万里一商议，咱们别白来，做点惊天动地的大事。什么事情？刺杀包大人。因为啊，他们听范继华口里口外对包大人不满，如果有包大人在这，范继华难以抬头。似乎这包大人在东京一手遮天，他们两人暗下决心，这才有段书叫双行刺。结果事情不巧，正好碰上金金好斗梅良祖，他们的密谋被梅良祖发现了，结果没有行刺成功。哎，这两个人是垂头丧气啊。回到范府之后，陆凯就再三规劝说，你们二位啊，不要操之太急，那包黑子不是好刺杀的，别看开封府的官人都远在塞北，但是他爪牙甚多呀，你们就长期在这住着，有了合适的机会再下手也不迟。就这样，他们就住到范继华家了，每天没事不出门，恐怕被外界的人发现。他们住可不白住，随时探听阎王寨的动态。这王顺就盼着天德王黄龙成功，哎，能把徐良等人是一网打尽。结果情况不像他们想的那样，最后阎王寨是一败涂地，徐良他们塞北是大获全胜。这王顺来了个狗急跳墙，向范继华提出，我不能再这么等着了，我要给我爹给我伯父报仇，给您老人家出气，拔掉这个眼中钉肉中刺。我有一个最好的办法，因为我长得像徐良，我打算到皇宫里头做点大事情给徐良栽赃。一开始啊，范继华有点害怕，认为此事不妥，要捅了马蜂窝怎么办呢？后来经过王顺再三的解释，范继华才答应着。 就这样，这个贾诩良子面金刚王顺夜入皇宫，把杨娘娘赐死，把仁宗皇帝还给打了一顿。要不是御林军及时赶到，连皇上这条命也保不住。做完案以后，王顺就回到王府，在这阴那杆东地方。他们以为呢，这个赃栽得非常结实，徐良准死无疑。一开始真跟想象的相似，徐良被定成死罪，投入刑部大牢。他们就等着出大差这天去看看热闹，结果以后石沉大海没信儿。再一打听，徐良没定死罪，现在这个案子还有通融，王顺就有点着急。哎呀，王顺想这怎么办呢？徐良要真不死，我不白费劲了吗？他让赵凯和海瑞翁孙清，你们到开封府去听听信儿，哎，究竟能出什么变化？结果两个人这一听信儿，被人家发现了，赵凯当场被拿，海瑞翁跑回来了，跟王顺一说坏了，赵凯叫人抓住了。紫面金刚王顺深恐赵凯吐露实情，再把范继华给咬出来，故此他赶奔开封，一镖把赵凯打死，杀人灭口。他实指望这个事儿做得严密，可没成想啊，让徐良一扬手打了一支袖箭，正好揍他腿肚子上，他是忍痛扶伤而逃。结果啊，让徐良把他追急了，没办法，他就逃回安乐公府，有一线之路，他不往回来跑，他怕引出麻烦来。结果这一回来，真叫徐良大伙发现了，外边这一搜查，范继华吓得魂不附体呀，就埋怨王顺不应该冒险，你非派人去看看什么呢？你看看现在人家咬住不放了，这要把你们搜出来，我可担不了责任。王顺他伙就说呗，您是范千岁，德高望重，真格的连个开封府你都挡不住吗？你有充分的理由拒绝他们搜查。这范继华就顶着，左一次顶右一次顶，结果包的人出头了，他实在顶不住了。为什么耽误很长时间他没敢露面呢？他们正捣鬼呢，范继华果然有个地窖，就在这佛堂的八仙桌下头，确实也是装金银财宝的，这是个密室，他所搂来的东西都在这儿搁着，有一线之路他不动用，今儿个逼急了，他把这些人藏在这儿了，认为这万无一失，结果被方国安发现了，非搜不可，最后又烧辣椒又点火，把这帮小子给呛出来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，事到了现在，顾命顾不过来还顾谁呀？范继华呀，什么华他们也不管了。咱们书接前文，这个贾徐良子面金刚王顺到了院里头，一瞅着徐良，他们一切全忘掉了，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，胳膊绷咬碎牙关，眼眉都立起来了。姓徐的，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，今天咱俩分上下论高低，咱是决一死战。啊， 你个王八绿球球，你想不死战也不行，今天撒西人非给我爹爹报仇雪恨不可。 为了仗打得干净利索，徐良回过身来冲蒋平展招，大伙一摆手， 老前辈，弟兄们，我在动手的时候不希望你们帮忙，往下退。 大 伙都知道徐良的脾气，乐意单打独战。众人呼啦朝往后一退，把场子亮开了。这个王顺也不示弱，扭向回头，眼望前万里众人，老前辈各位，听见没听见？今天我跟徐良要单打独斗，各位谁也不准插手。他们的人也往下一退，这场子可够宽敞的。紫面金刚王顺拽出那假牌的金丝大环刀，斜身绕步，两眼放着凶光，滴溜溜身形乱转，奔徐良就来了。徐良也并起凝神，手压金丝大环刀，两只眼睛盯着他。两个人转来转去，转去转来，往跟前一凑，唰，就碰在一起了。王顺蹦起来就是一刀，这一刀恨不能把徐良劈为两半。徐良往旁边一闪身，用金丝大环刀一压他的刀。王顺知道不好，徐良那是宝刀，碰到自己刀上，刀就得折呀。赶紧抽刀使了个国脑藏头，唰一刀奔徐良的脖下。老七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，刀从后背掠过。就这样两个人站在一处，等伸伸手了，徐良一看这个假徐良真有两下子，难怪我爹爹老哥仨毙命啊。哎呦，这小子这个招数，这都是上三门的，这谁教给他的呢？徐良心里纳闷，那究竟王顺跟谁学的武艺，怎么个经过，徐良并不知道，王顺也没报名，也没跟他说，因此老七疑惑不解。简短解说，两个人一伸手80个回合没分输赢，那就得说王顺不含糊。第一样吃亏，刀不如徐良。第二，现在的环境和心理状态不如徐良。邪不请正啊，你徐良是怎么回事？光明正大带着官人来抓贼，他怎么回事？现在有一种畏惧的心理，有这两方面的原因，能跟徐良打到80个回合，这就不简单了。王顺打着打着偷眼一看，不由得暗中赞叹罢了。我恨徐良不假，但是今天真身手一瞅，比我高啊，怪不得我老师对我报仇的事放心不下呢。看来我师父有远见呐、啊，说的对哟。我再要跟我师父学个3年2载的，再报仇才能有把握。现在还差点火候，这玩不服高人有罪。王顺又一想，今天这事情不能恋战，一会儿军队再来了，我更跑不了了。干脆速战速决。我会那么些暗器，我不使唤干什么呢？想着这，他虚晃一招，是抽身就走。走的时候还喊了一声：“呆，徐良，你果然厉害，毛家不是你的对手，再见，我不陪着了。”唰，往下一杀身，拉了个败事。一般人都认为这是真的。徐良压刀在后头就追，就见着紫面金刚王顺唰把大刀交到单手，拽出3只镖来，一回身，这3只镖就出来了，这叫英门三不过，啪啪啪，奔徐良的脑门、梗嗓和前心。徐良是干什么的？专门打暗器的。一看王顺一拉败事，他就助力了。总之这小子要扔零碎，老七一瞅，果不出所料，镖来了。徐良一想，我要泛泛的躲开，那算什么能耐？他还玩了个票，奔脑门这只镖，他用大环刀的刀背儿，啪，给崩出去了。 在心口这只镖，他把左手抡开，啪一巴掌扇掉了，唯独奔耿桑这只镖。徐良一不躲二不闪，把嘴一张，把镖尖给镖住了，就这一手是神仙也办不到。嘴要张晚了，把牙给揍掉了；张早了，扑过去了，非打死不可。这个火候就掌握到一定程度，打暗器不打得炉火纯青，焉能有这种地步？再看徐良，把镖叼住，把脑袋一抡，那意思还给你。这只镖一转，咯吱。奔王顺来了，王顺一见是魂不附体呀、哎呦，这小子打暗器都绝了，我不行了。脑筋一溜号就这么一愣的功夫飙到了，正打在肩膀子上头。毕竟这个嘴他不敌手有劲儿，打上也就一寸多深，疼的紫念金刚王顺一皱眉，哎呦，这只镖落地。所幸王顺的镖也没毒，要有毒就这一下他也活不了。徐良一看打中了，打电步跟身过来，抡刀就砍。王顺把眼一闭，我命休矣。在这一刹那他想很多事儿，伯父爹我找你们去了，愁眉放了，跟你们一块去吧。可就在这时候，八步登空草上飞，前万里一看不好，揉就蹦过来了，也没跟徐良打招呼，抡掌就砸，直奔徐良的后脑海。倘若徐良不变换招数，这一刀把王顺也给砍了，这一掌也揍他脑袋上了。徐良一听脑后恶风不颤，赶紧收招，锁梗藏头往旁边一蹦，嚓出去一丈多远，前万里是一掌砸空，这才救了紫念金刚王顺。方才有言在先，两个人单打独斗，别人不准插手，其实这帮贼呀、说话向来不算数。前万里看着王顺要死，能袖手不管吗？这老家伙厚着脸皮往上一蹦，徐良啊，好小子，你太猖狂了，来来来，老朽跟你大战八百合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轮双掌一个劲儿进攻。您看这钱万里这个能耐比王顺可高，这是成了名的剑客，只是岁数大点，气力有点衰败，要论精华比徐良自在一唱也不在一下呀，他想要空手夺刀。可徐良方才战王顺八十几个回合，已经累得够瞧的了，再跟钱万里伸手，这力量头显得就不足了。差官队里就急坏了方叔安。方叔安一看，他先拉开别人了，你们干爹，这怎么办？看这意思，他不是这老家伙的对手。哎呀，我得助他一臂之力。方叔安赶过去嘛，他那小片刀才一尺多长，上秤腰腰还没有一斤沉呢，到那就得死。他是不吃这亏的。方叔安呐，鬼点子多，脑筋一转，想起一件事来，抽身就走。奔跨越到这儿干什么呢？原来在搜查范府的时候，方叔安发现这跨院正修了个大花池子，工程还未告竣，在地下堆着砖瓦木料和两大堆沙子，那沙子都经过挪挪过之后非常细，方叔安就奔沙子堆来了，手里也没别的家伙，他就往脑袖里装这沙子， 两脑袖都装满了，拽着袖子口，他一转身就跑回来了。一见光，见光，见光，见光，挤进人群，他一看呢，徐良还跟钱万里打着呢。方树安找了个上风头，高声呐喊：“干老，干老，你往旁边躲躲，我有事儿。”他这一喊，徐良不知他怎么回事，以为这有人要用暗箭伤自己，赶紧虚晃一抖，噌往旁边一躲。钱万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就一愣。就在这功夫，就见方帅往前一蹦，把俩袖筒就甩开了，按土炮，这招有多损。钱万里也搭着上了点年纪，眼神也不得劲儿，做梦也没想到有这招。这头一土炮打了可脸，眼睛也迷了，鼻子眼嘴里头耳朵眼里全傻子、一愣的时候，徐良就到了眼前了。你想这是关键时刻，老心能不下死手吗？把大环刀往空中一举，咔嚓，这一刀是斜肩铲背，把钱万里劈为两半。大伙一看这个乐呀，听说这方叔安大脑袋真有点鬼点子啊、哦，这玩意儿叫土炮，还真好使唤呢，帮了徐良的大忙。钱万里这一死，这穷贼的心刷啦就凉了。紫面阎王陆凯一看是大势已去，冲着紫面金刚王舍喊了一声：“风紧扯傲！”他们都是江洋飞贼，到了这阵儿，一玩命，说什么也得往外闯，杀了一条血路，奔东北方向就下来了。这王顺厉害，你别看他受了点伤，就像带伤的狮子一样，冲出了笼子，谁也挡不住啊！碰着的死，挨着的就亡，离着近了就拿刀砍，离着远了不是袖箭就是石头子，要不就是镖，啪啪啪一打，开了一条路，他跑出去了。结果这几个贼就跑了个王顺和陆凯，余者众人全死在乱军之中。徐良一看仇人跑了，能干吗？扭转回身奔蒋平：“蒋四叔，家里的事情全交给你了，我这非追他不可，上天入地我也得把他抓住，多多拜托，我走了。梁子，你等等，你不能一个人追，咱们商量商量。”徐良连听也没听，头都不回，在后头就下去了。那个时候别人也跟着，跟着没徐良脚快。头前这紫面金刚王顺能善跑了吗？急急如丧家之犬，茫茫似漏网之鱼，他都玩命了，要晚走一步命没了。紫面阎王陆凯那是个大肥贼，腿上的功夫够多高，等跑出范府就好像离弦之箭一样，眨眼就没影了，也只有徐良能跟得上。这帮人想追，等到街上一看踪迹不见，把蒋平急得当当直跺脚：“这哎呀，梁子，好了，心说他先追吧，这一大堆事儿能扔下不管吗？”请示包大人，马上把范继华立居所带，请旨定夺，把范府整个给抄了。他们奏明了当今天子，述说了范继华的罪状，仁宗经过调查确实无误，不由得火旺上撞，心说：“范继华呀，你们老范家虽然说有功，你们也不能够造反呐、啊！闹了半天勾串匪类，做些要案，朕爱妃被害都与你有关，我岂能容饶？ 本想传下旨意打到万剐凌迟，后来又一想，不管范继华多不对，范荣华毕竟是我母亲的救命恩人，经过再三斟酌比较一逛当改了，给范继华的官职一撸到底，财产充公，把他赐配到黑龙江一带。后来这范继华就死了，他这个事儿不必细说了。开封府的人也忙活坏了，一方面收尸，另一方面查封范继华的府，再回来还得忙活开封府的事儿。光阴似箭呢，徐良一追三天没信儿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徐良也没回来。 为什么脖子那么长？因为我们努力向上。这里是体味1033，三河寿坡最美的声音。 由三河市总工会、共青团三河市委、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的《爱在七夕相约蒲然之情诗七夕爱的诗词》精彩展播。这首冯延巳的《夜惊人风乍起》，听众李文静送给田玉明。风乍起，吹皱一池春水，行隐鸳鸯相镜里，手罗红杏蕊，豆压栏杆独倚，碧玉搔头斜坠，终日望君君不至，举头闻鹊喜。李文静说，你常年在外工作，可知我心中的思念，不求你挣多少钱，只希望你能平平安安回家。亲爱的，你听到了吗？我在品味1033的电波等你。爱在七夕相约蒲然之情诗七夕活动，由三河市总工会、共青团三河市委、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。听众李文静可获得由三河市蒲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。9月10日前请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，电话715563零。感谢收听参与。以史为镜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小玉是爱虎，被逼无奈，向三嫂严英云说明了经过。燕英云闻听是大惊失色呀！你想想，他远在陕西3000户，消息闭塞，对于发生的这些事儿，他哪知道？燕英云放声痛哭，先换好了孝服，到灵堂给三老叩头，主要的是拜拜老公爹呀。他跟徐庆虽然只见过3次面，但是老公爹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他知道这个人口大舌长，心地良善，是个好人。没想到这么个好人惨死在燕贼的镖下。燕英云哭得死去活来。当天晚间，包大人和夫人设便宴招待燕英云，问了问家乡的事儿。包大人也再三相劝，希望英云保重，既然你来了，你就住在开封，徐良不会有事儿。他那人非常聪明，又有武艺在身，很可能追贼啊，不动追哪儿去了，也许说话间他就能回来，你就安心在这等待。如果徐良回来，把丧事办理完了，一定筹备你们夫妻。第 二天大家轮流着请宴迎云。别人不说，单说细脖大脑袋方树安沐浴更衣，换套新衣服，由蒋平、爱虎领着来到严英云的住所，规规矩矩往这一跪。他一说话也没把大伙乐死，娘在上，孩儿给娘磕头。哟，雅霞女扫了个大红脸呐、啊，这还没结婚呢，哪来这么大岁数个儿子？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。爱虎在旁边给介绍，三嫂，咱们呢就别拘常理了，你看你跟我三哥还没成亲呢，我就管你叫个嫂子了，这不显得亲热吗？这个人叫方硕安，是我三哥的干儿子，至于具体经过将来我慢慢跟您说。这人心肠挺热，他管您叫什么您就答应就得了，不然的话他心不好受。哎呦，把严英云闹得是啼笑皆非。方硕安规规矩矩在旁边一站，娘您别太难过了，谁有事我干老也不带有事的，他那能耐太大了，即使是有事儿，也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您了不必替他担心，我相信几天之后他老人家就平安返回，还得带回来好消息。娘您说您路途遥远来到东京，水土再不服，再有病有灾的，是不叫孩儿心疼呢？大伙憋得实在受不了了，乐的气儿都上不来，可在这个关头本来不能乐，但是也没有办法。严英云在这支支吾吾陪他说了会儿话，方叔安这才起身告辞。就这样严英云到了开封府等了十天，徐良没回来，人们都沉不住气了，分头寻找山西宴。严英云一想，我一天吃饱了没事就在开封这一待，有时候包夫人还得陪着我说会儿话，我这不是给人找麻烦吗？哎呀，难道徐良出了事儿了？不然的话怎么走了这么些天他不回来呢？我不能等着，我也得去找找。他跟俩丫鬟两个婆子一商议，可这四个人就皱了眉了，姑娘大海茫茫咱是哪儿去找去呢？燕英云也叹了一声，哎，我也不知道上哪儿找去，总而言之这贼不是跑到哪座山就是进了哪座岛，咱们就瞎转悠呗，见人就打听，见山咱就拜山，我相信怎么也能打探到他的消息。四名仆人一看主人既然下了决心也不好阻拦，就这样向包大人辞行。一开始包大人说什么也不答应，但是严英云非走不可，包大人也没办法了，告诉他你转悠一圈没有你就回来，便你走了徐良再回来，你们夫妻再走差头了。严英云点头嚷然上了车，离开东京四外寻找未婚夫。这可难喽，哪儿找去？离东京之后他们就不断地扫听，结果是大海茫茫一点消息没有。单说这一天他们路过葵花岗，找了一座王家老店住下了。这店房掌柜的挺好，一看是女眷， 给他安排到严实和肃静的地方，特为派了一个老店家在这伺候，为的是出入方便。严云云就问这老店家：“您贵姓？”“小老姓王啊。”“哦，也姓王。我跟您打听一件事儿。”“您说吧，凡是我知道的。”“你们这地面太平不太平？”“ 哦，这怎么说呢？”“ 你说不太平吧，也没什么大事。你说太平吧，也经常闹贼。”严英云就关心的是这事儿。“老张，那贼是从哪儿来的？”“ 哎呀，离这不远啊，离着我们这葵花岗往前走不到15里地有个山，叫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涧，大贼窝子。那贼都成千上万，官兵也奈何不得。不过这帮贼呀，还跟别的贼不太一样，经常不下山，就是下山采买些东西，该给钱也给钱。有些个别的喽喽兵啊，反正勒索点百姓，一般的还公买公卖，因为跟本地造的危害不大，官兵呢也就没竭尽全力平山。现在呀，这伙强人还在山上呀。”“哦，八宝叠云峰。”严云云忽然想起来了，听他爹说过，属于八大名山之中的。哎呦，他心里一动，既然是这样的话，那个贾徐良能不能到这儿来呢？我未婚夫能不能追到这儿呢？虽然说一点把握也没有，那么我莫不如就看看，如果真在这儿，这可真是碰巧了，天意该着；没在这儿，我再另想办法。严英云打定主意之后，向这老店家详细问了八宝叠云峰的方向，怎么个走法，像闲谈似的，他就牢记在心。等这个老店家走了之后，雅霞女低头沉思，就决定明天亲自去一趟。书说简短，到了第二天吃完的饭，她告诉两个老妈和俩丫鬟在店房听信，由她一个人出门。要这四个人门听，放心不下。“小姐，你一个人？”“嗯，我一个人行动方便，你们没什么挂念的，一会儿我就回来。”严英云穿好衣服，挎着宝剑，背着百宝囊，里边带了足够的银两，离开王家店。等到了街上，他这才发现葵花岗是个大镇店，就一趟大街笔管挑直，这趟街仅往东走就能到八宝叠云峰，往西走能通到达官镇，是东西一条必经之路。就在这趟街上，饭馆、酒楼，还有两处戏园子，每逢369大集，倒也显得十分热闹。但是雅霞女心乱如麻，哪有心观看街景呢？她就直接奔东镇口来了，想要到八宝叠云峰山底下溜达溜达，踩踩道，晚上好探山。可出乎意料的是，她刚走出东街口，就发现前面围着一伙人。这干什么的？还有人鼓掌。好，练得好，好。 练把式的。因为严英云虽然是个女流，武艺精通，女中的侠客，金国的丈夫，为什么叫雅侠女？那也是侠客的身份。从小跟他爹学能耐，后来又拜了华山老尼为师，学会绝艺在身呢。严英云对于练武的也很感兴趣，他倒不是想看热闹，他想碰上个熟人打听打听这的情况，所以他信步到了人群的后头，哪知道往里探头一看，他好像没叫出来。人群当中站定一人，正是白眼梅徐良，那简直像做梦似的。严英云赶紧把自己的嘴堵住了，恐怕喊出声来，心里说这真应了那句话了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这怎么这么巧？他一看徐良啊，地下放个包，还穿着他那套青衣服，正在里边白活呢。严英云又气又恨，心说你白活什么呢，我得听听。再看那徐良外衣闪掉了，在包上搭着，袖面挽着，收拾得干净利落，眼眉往下耷拉着，正跟大伙讲：我乡亲们，一处不到一处迷，没到过这个地方来过，所以呢人地两生，囊中的路费全花没了，没有办法，这才把武术撂在地上，打算打几趟拳，踢几趟腿，练两刀，求众位赏个一文两文的，凑个路费钱。你说我就伸手管大伙要钱，于心不忍，就得用真功夫换强化。方才我练了趟拳脚，蒙众位捧场，我真收了64个老钱，看来还不够路费，我呀再练趟刀，你们看要值的话，请大伙再挥挥手。可严英云一听这气得个大呀，哎呀，心说你怎么跑这来练武打把式卖艺啊？刚才听你说把路费花没了，也可能啊，他追贼呀，他能带多少钱？所以到这块囊中空虚。哎，这个人可太有意思了。严英云本想进去说话，但是在那封建年代男女有别，你这脸再大也不能这么干。你说进去你说什么呢？还有这么多人看热闹，严英云就盼着你快练完，人走近了，身边没人了，我好近前跟你说话，我把你拉回开封府。你知大伙为你急得真魂都出窍，你还跑这打把式卖艺来，这人真可气，大概你是有病。严英云没言语，就看这徐良把刀抽出来了，一道寒光把刀在怀中一抱，走行门迈过步，练了一趟八卦刀。这时候围这个人呢就更多了，有的是内行，有的是外行。内行呢是看门道，外行是看热闹，大家掌声如雷，哗哗往里头扔钱。这个徐良一手提着刀，一手就捡钱。严英云心里着急，你别练了，捡完钱人们都散了，我还有一肚子话跟你说呢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从东边来了一伙人，人数是九个，这九个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呐，是听着信儿来的，急匆匆来到人群的后面，敲着脚伸脖子往里一看， 合字并肩字招了把号，是他，是他吧？没错，合字并肩字招了把号是废话，就是伙计你用眼看看，是他不是他，就这么套话。再看有人喊了一声，乡亲们躲开，老百姓吓了一跳，呼啦朝往两旁一闪，把里边这徐良就给露出来了。严英明给挤到旁边，抬头一看，吓得魂不附体。因为严英云呐，不是什么家中的闺秀，老也不出门。当初五月初五白沙他立擂，他跟他爹还参加过，那也经常到外头来，一般的贼他也认识几位。他一看为首的一个穿白挂素，面如银盆，剑眉大豹子眼，骨背梁大嘴叉，稍微有点小黑胡，手中提着一把明晃晃大宝剑，斜挎着镖囊。这人稍微点眼圈发青，眼珠子发贼，严英云认出来了，正是肉网的大盗白莲花燕峰。在前套书咱们说过，有两个大采花贼，一个是白菊花燕飞，一个叫白莲花燕峰，就这小子，他们是亲弟兄啊。他父亲就是陈州的老隐士，叫燕子托。你看这老燕头一辈子行侠作义，除暴安良，净做好事，可这老头这俩儿子太不怎么地了，一个比一个坏。白菊花身负数条人命案，最后恶贯满盈，叫徐良杀死在鸿雁乐沙滩。白菊花死了，他这兄弟白莲花燕峰照样逍遥于法外，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碰上他了。在白莲花燕峰的身后有一个人，个不高，五短身材，稍微有的端肩膀，缩脖腔，小脸好像烧饼，黄乎乎的几根胡须，一对小耗子眼滴溜乱转。严英云也认得他，这小子叫小韩信张德莲。在张德莲身后站这个人，长得挺俏皮，细高条，大个，打冷眼一看这人挺俊，仔细一看还不怎么地，眼圈发青，腮帮子上有块紫迹，也认识他。这小子叫小美人尉迟善，尉迟善身后还有俩人，一个人个也是不高，扎金见秀，背后背着刀，人长得也不错。严英云不认识，书中代言也是个采花贼，叫小粉饼田环。挨着天环的正是小蜻蜓张春。您看这多好，来的这帮人全都是采花贼。有一个人领着来的，咱不说旁人，单说白莲花燕峰手中提着大宝剑进了人群，干，白眼眉，找你不找，拿你不见，你跑到这儿来了，可认识燕二爷？哗！这些人过来，各拉兵刃把徐良包围了。可这位啊，正低头捡钱呢，刚捡了一半，听四外一阵大乱，他站起来了。啊！你们是什么人？他还不认得。白莲花燕峰一阵冷笑，呵，徐良，贵人多忘事啊，连你燕二爷你都不认识了，我乃燕峰是也。哼，我把绿秋秋的，你燕峰不燕峰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 跟你没关系，你说的可真轻巧。我大哥怎么死的，那些绿林英雄怎么亡的，哪个不是死在你的刀下？看来今天你是恶贯满盈了，咱们狭路相逢，听兄们住手，快点，要不官人来了，快动家伙，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，干什么呢？刀枪并举就下了手了。这位一看不好，哗啦把钱也扔了，身形往后一退，把掌中刀一样，个挖半绿悄悄的，你们干什么？看仨些人挣了俩银子，你们瞅着眼红啊，跑这来抢我来了。要知道仨些人不是好惹的，儿子既然非要抢，拿命来看看我的武艺高低。他还挺横，抡起刀来跟这些人动手。严英云就纳闷，哎，这徐良怎么学会装蒜了呢？啊，他有这么毛病，见着贼就爱戏耍，明是东他非说西不可，你看装的还真像。严宁云还这么想呢，但是伸伸手他发现徐良的能耐退化了，这两下不怎么地，一个人对付这些贼哪能对付得了呢？哎呀，我怎么办？我得过去帮忙啊，虽然自己是个女流，也不能见着未婚夫出危险不管。他就要脱斗篷打算帮忙，可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小韩信张大莲把飞抓掏出来了，哗楞飞抓奔这徐良腿抓，徐良光顾跟前边的人动手了，腿没注意，咔嚓的一下正好抓上，连皮带肉带裤子。小韩信张德莲这个乐呀，我这飞抓还大有长进，能把徐良给抓住。他一拽这链子，抓头就紧了，深深扣在肉里，往怀里一带，给我躺下吧那个。这位徐良还真听话，站立不稳，是翻身摔倒，刀也撒手了，还没等他起来，白莲花燕风把牙关一咬，大宝剑就举起来了。徐良啊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该着我给我哥哥报仇，你给我宰这吧。咔嚓一宝剑，人头落地，噗一声鲜血就喷出来，老百姓一看，哇，全吓跑了，了不得了，杀了人了，了不得了，这把徐良杀了。哑侠女严英云看在眼里，哎呦了一声，眼前一黑，也摔倒在地，当时就背过气去了。幸亏他身后啊是墙，他坐下的时候后脊背靠着墙，这要躺在地上一半会儿缓醒不过来。可就在一刹那之间，严英云就睁开眼睛了，哎呦，心中暗想，我的命太苦了。我跟徐良定亲之后就见过一次面，连一句话都